在这个情况，在这个温度哈、哦嗯，那我们甚至有一些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研究里面，嗯、包括宜兰地区的研究，还有嘉义地区的研究，嗯、他们都发现说，大概这个温度15度以下，16度、15度以下的话。嗯脑出血的中风的比率增加， 嗯， 甚至增加到，就是也是大概就增加到16倍，不是20%哦，10%、20%是一般的发生率的16倍， 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温度越低，这件事情对于脑血管出血是有影响的。 对， 哎，为什么是出血而不是堵塞？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的聊一下？嗯、 因为我们知道说。阻塞型的中风占我们目前脑中风的80%左右、 嗯 嗯。那通常在这个阻塞型脑中风哈，我们大概从我们的中风资料库里面去分析的话，大概一年四季啦，12个月发生率几乎都差不多， 嗯、 哦，都差不多， 没有特别的高峰，也没特别的低。 对对对，那会去影响这个发生率的数值，其实是脑出血在影响的啊。为什么会冬天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会脑出血会变多了？ 对，为什么？ 那最主要是因为就是气温导致我们周边的血管收缩。 嗯， 那周边的血管收缩，血管一收缩，阻力增加，我们的血压就会变得更高。 嗯， 那平常本身的那个就有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嗯、血管比较脆弱的， 嗯、 再加上它平时的出那个高血压如果没有控制得很好的话， 嗯、 在这种整个这个天雷勾动地火啊，哦、这个情况之下，就造成血管爆裂， 嗯， 啊、哦，就造成血管爆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是因为这个天气冷，然后收缩、嗯、血管收缩的关系，造成那个血。你想想看哦，如果是一根水管里面本来在流水，然后你用力的两边一挤压，那个冲出来的水柱会比较 就很强， 就短杠哎，对吧？ 对对、哦、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视觉比喻很好，就是说这个时候比较薄脆弱的管壁， 嗯， 因为这样的被这样强力的这个血压冲击的情况之下，血管就容易爆裂了。 爆裂， 嗯嗯。 好，哎，那医生，我很好奇哦，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跟我们有没有一样的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呢，尤其是脑血管或心血管会越来越薄、嗯？这是因为自然的老化，还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于它所能够承受的压力比以前？来得低，还是因为血压真的太高了？ 哎，对，那个老化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嗯、哦。 那确实有很多的研究报告也讲说，年纪越大，血管硬化的比例就越高，嗯 哦、越硬越脆， 越脆，对，哦、这样子哈、哦，这是一个。那这个是占一个这个我们讲做不可逆的原因啊、哦，我们没有办法，对，所以可是有人讲、啊，那这样我就不要预防了，反正一点也捞嘛，对不对？其实这个。从反面的思考，就是说，我们越老越要注重保养， 是， 好、哦，要注重保养。那既然管壁已经薄了，我们就不能让血压高了， 嗯、 对不对？好、哦，那为什么会管？就是除了老化之外、 嗯， 我们会产生这个血管很脆、很薄的原因， 嗯、 重点很多就是三高。那、 嗯、 我们讲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高血脂， 是对对对。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抽烟， 嗯， 哦、那喝酒。 我每次到这里我都会不懂，我就想说抽烟不是跟肺癌有关系吗？怎么会是跟脑中风有关系、 其实抽烟会让我们的血管硬化，让我们血管粥样硬化的这个速度变快、 啊、 然后对让它程度变得比较快、 嗯、 那过度的饮酒、很多人说饮酒可以保护心血管啊，那个是很少量的饮酒、特别是在没有心血管或脑血管疾病的病人身上的一些病友身上是可以看到保护的作用。可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时候你再来喝酒、其实对血管都是一种损伤、都是损伤的。 所以如果你曾经中风过，最好就不要再喝酒了，对不对？ 对对对，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最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不运动。 不运动啊， 不运动就坐在家里。 这种天气你要叫我怎么运动、啊、 我们讲的是平常啊、 平常 对， 平常。 现在其实很多人就是待在家里看电视啊，上网啊，滑手机啊，那、其实就运动量都变得很少、很少。那其实有很多研究报告，包括美国一些研究报告，他们认为说，他们发现说，如果我们每天可以做15分钟的运动、然后一个礼拜维持至少6天以上，就是一周有90分钟的运动、这个时候会降低我们脑中风的比例，会降低24%。24%、那如果以危险因子的来兑换起来，其实你不运动跟你抽烟 是的，危险的那个程度是差不多的 啊，真的吗？所以不运动的风险跟抽烟的风险是一样的， 对对。 哦，哎，像这种这么寒冷的天气啊，我上次就很佩服我妈，她每天都有运动的习惯，但是因为天气太冷了，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都决定，那还是不要出门去运动好了，因为真的太冷了。但是不运动会觉得怪怪的，没有动一动，对不对？两个人就决定。那我们走路去大卖场买东西好了， 也是一个步行的好方法。 对，就是至少有一点动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不要一直都窝在家里面，尤其是像这样子的天气，在室内做一些暖身操也是运动， 一样是可以达到运动的目的。 对，就是我不要完全窝在那里都不动就对了。 对， 好，医生，我们要来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呢，每个人都很害怕中风，但是呢，像中风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部分，为什么好像都比较容易好发在凌晨或深夜这种时候呢？这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什么样的因素？ 对，有几个哈，我们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讲的是我们的血管里面血液的粘稠度哈、那你本身已经血管硬化很厉害了，特别你有比较高程，我们讲做高强度的一个硬化狭窄的这样情况、那我们所谓的高强度的狭窄，大概就你血管狭窄70%以上啊，70-80%以上，70%以上，这样的已经比较狭窄了。那你睡觉的时候，如果加上你就是这个，我们睡觉就不太会喝水嘛，有时候甚至有些人习惯吃完晚饭之后到睡觉之间就喝一点点水啊，之后他尤其是老人家又怕说晚上起来小便， 你知道冬天夜尿有多辛苦吗？ 辛苦 的。如果是我是年轻人，我都不想爬起来， 是所以就不想，就因为不想尿尿， 对哇， 所以他就不想喝 水 喝的少。 对，那水喝的少，那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其实会变得比较粘的，粘的，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直粘在我们的很狭窄的这个区域里面 啊， 就在睡觉中它就堵掉了，堵掉之后就产生我们的一个阻塞性的中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睡眠中很容易发生堵塞的原因。 对对对，那甚至有些是早晨，我们就早晨起床凌晨的时候也很容易中风。早上起床其实很好，可是呢，我们就建议说，老人家或者我们年轻人其实都一样，起床之后如果能够喝一小杯的温开水，我们再开始一天的活动，这个时候我们的粘稠度很快就会慢慢就变得比较正常。 起床喝一杯温开水， 那如果你一起床，因为已经一夜没喝水了，那起床很多中风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很好，他刷完就中风了 啊。真的 啊，真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中风的例子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是粘稠度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叫做血压。那血压里面我们医学上面有发现有一种叫做凌晨高血压或是清晨高血压。 我一直以为血压就是起床之后会比较偏高，不是吗？ 没有，其实是我们正常的生理里面。 你一边讲我一边喝水，我突然被你讲得我好害怕。 对，我们正常的生理里面其实是早晨起床血压应该比较低的，然后慢慢到过了中午傍晚就慢慢升高，到了夜晚傍晚左右，那其实是我们血压最高的一点，然后再慢慢经过你一夜的休息，它又慢慢变低。其实我们的血压就是一个幅度，不过这个幅度都是应该在一个正常的幅度里面。那如果说是开始血管硬化的时候，那我们的血压会在，也是会通常都会在下午开始会比较高，所以很多人认为我早上起床很好啊，可是我到下午到晚上就开始偏高了，这样子，这是很多高血压的人的这个经验。不过有某些的高血压的病人，他的血压并不是在傍晚最高，他反而是清晨起床最高，有时候可以高到160-170以上收缩压。那这个时候我们从临床的一些观察研究里面发现，我们称它叫做清晨高血压。为什么有这样的名词？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有这样的高血压的情况的时候，它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的发作的比例会比一般的其他的这种我们刚讲其他的血压高的情况会来得更高，也高了2-3倍以上所以如果说是有清晨高血压的病人，这个就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的血压是在一大早你都还没有吃任何血压药的时候，你那个血压是明显的特别高的人， 是 就算你后来的血压都控制得很稳定， 对， 但是清晨起来的话你都要特别的小心跟留意，喝一杯温开水是基本的步骤啦，还有也不要让那个温差太大，对不对？ 对，就是说这种清晨高血压的病人的话，那 如果他就像这种今天这种寒流，然后清晨那天还没亮就要出去运动了，哇，这个时候你看我讲又是天雷勾动地火，对不对？已经血压高了，再加上血管收缩，这血压就更高了。 我跟你讲，一大早外面又湿又冷，真的实在是不适合运动的天气。 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很多，其实就是我们讲睡眠中中风，我们刚除了刚讲的第一个类型是粘稠度高， 血液粘稠太高，还有清晨高血压，再来 就是清晨高血压，清晨高血压他睡觉睡到一半血压太高了，就爆血管了，所以在睡梦中就脑出血的也有，所以这一类的血压高的病人，如果你发现说你清晨的血压是特别高，这个时候你要跟你的医生要去做，就是做一些药物的调整。好，那我们通常这一类的病人的药物调整，我们会在睡前会让他吃一个比较轻度的一些血压的药 啊， 那让他在睡眠当中的血压不要变那么高 哦， 那甚至能够把清晨高血压把它降低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但前提是你要先乖乖的量测血压，因为你要让医师看得出来你是有这样的趋势，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存在的哈，不然的话那个血压要多吃了睡前那一颗，搞不好造成你低血压就麻烦了。 所以早晚各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段时间哦，那你看到你的那个血压的变动的一个趋势，那再来做一个最好的，对，再跟医生做好商量，然后把那个这个血压记录起来。其实现在有很多，我常临床上面碰到很多的那个病人，就说我去跟他讲说，哎，给你一个功课，你记一个月的血压，早晚各量一次，然后下次来看我的时候，你再把你的那个记录单拿来给我看。结果大家来挂号的时候，匆匆忙忙到了医生面前说，哎呀，医生，我忘了， 是没量吧？ 我记了一个月了哈，就把单子丢在家里忘了带出来。那其实现在大家就用那个，我常讲说，哎，现在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机嘛，现在有很多的免费的血压的记录的 APP， 你就把它记在上面。你应该出门的时候比较不会忘了带手机， 对， 所以手机一打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就可以看得到哈。好，哎，对呀，这是一个好方式哎 哈。 可见医生临床真的遇到这样的人。 是是。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到了有关于预防脑中风啊，刚刚呢医师讲的几个脑中风比较容易发生的时机点，以及哪一些人是高危险群。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提醒的是说呢，有一些脑中风啊，它发生的时候，我不晓得能不能这样说，它算比较 lucky， 它还能够发现一些症状，而不是一发生的时候你马上砰一声就倒下去了，对不对？那所以有时候这个应该叫做称它为小中风嘛，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中风嘛，就是有一些迹象可循的，来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症状的话，请毫不迟疑马上去医院报到，因为这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 对，我们小中风哦，我想民众有几个认知哦，这几个认知，一个小中风就是说，就是思维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出现症状的时候是很比较轻微的哈，比如说他哎怎么我右手怎么拿筷子的时候拿得很不灵活，很不轻巧，甚至就拿不动，就会掉筷子，手还可以举哈，还可以做一些部分的动作 啊，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就是走路有一点点的这样跛，然后一点点步伐不稳，那或者是讲话有一些的这个口齿不清啊，口齿不清的这个状况。那另外就是 都是突然之间 发生的，然后或者突然的就是天旋地转啊，这个晕以前从来没有晕眩过，那现在突然就有这个晕眩的情形哦。那这个是比较大民众常见到，就是突发性的肢体的一个偏瘫，或突发性的口齿不清，或突发性的晕眩。那另外有两类是比较大家比较会忽略，突发性的头痛。剧烈的头痛，说，哎，你可能在上班，可能在看电视，对，头痛。可是很多我们临床上看到的是，他其实以前很少头痛，可是他突然在跟人家聊天，或者在做运动，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就突然的非常非常剧烈的头痛发生了，一辈子都没有痛成这个样子，那种痛，那这种的剧烈的头痛，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常常是脑出血的一个征兆，好，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突发性的单眼的视力丧失，就是说。很多老先生也是跟我们讲说，哎，他在看电视看到一半，突然说，哎，怎么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然后哎，过了几分钟，5分钟、10分钟，那个眼睛慢慢的亮起来，突然有一只眼睛，不是两只眼睛全盲的，那这种其实是一种中风的前兆，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颈动脉。在颈动脉很严重的狭窄，所以它影响到了我们的眼睛的动脉的血管的支配，所以造成短暂性管的不良，就视力都突然的丧失， 是， 这些都是一种轻微的中风或是中风的前兆，称为小中风。那还有一种是很容易被 民众所忽略的，我们称它叫做暂时性的脑中风。 嗯， 这种暂时性脑中风常常是其实是完全瘫掉了。哦，他可能在吃饭吃到一半，或者是在看电视，哎，要起来的时候起身上厕所，哎，怎么爬不起来了？然后一只手就发现一只手或一只脚完完全全不能动。 哦， 啊，包括哎怎么讲话有点口齿不清，可是他休息一分钟两分钟。哎，很快又好了，然后又好了。那或者甚至有些人，我们甚至碰过那个我们的病友说，他在等红绿灯，就绿灯了，大家都走了，往前走了，他跨不出去。然后等了一分钟、两分钟，哎，他好像又恢那个肢体有一侧的肢体又慢慢又恢复了力气，他又可以走路了。那他就不以为意。其实这个叫做暂时性脑中风，通常是一个大中风的前兆。 哦， 所以这个时候要赶快看医生哈。即使他已经完完全全恢复了，你都没有任何的残余的症状，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征兆，非常有临床价值的征兆。 我每次都觉得像这种有迹可循或事先有征兆的，其实是病人最好救自己的方法， 对 不对？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的，比如说像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它常常来得无声无息，而且可能是在一瞬间那个就夺走了人命。那可能身为子女或者是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长辈。但是如果是有征兆的，那意思就是它是一个 sign， 一个警告，告诉你说，哎，你要赶快留意了，赶快去医院就医了。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多留意刚刚医生所讲的这些所谓的口齿不清啊，头晕头痛，或者是暂时的视力丧失，暂时的肢体无力的话，都是更进一步拯救自己的方式。 对， 因为你知道吗，医生，我发现啊，在做那个全身健康检查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做中风的这个项目，我们只会验三高，还有最多做到颈动脉超音波，但其实没有人会去做脑部的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特别去做，没有人会自费特别去做这件事情。 是， 但是其实就因为像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脑血管的状况，我们只能靠颈动脉来见微知著，对不 对, 对？因为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临床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说现象，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医疗行为好了，最主要是因为在国外它很多的报道都是先有颈动脉狭窄，它接下来才有脑中风的情况产生，所以颈动脉超音波就变成一个我们这个见诊的一个比较属于常规的部分， 而且它也比较容易啊， 对对，而且它对它就是不是侵入性的， 对， 然后比较方便性，这样子，所以 仪器也没太贵， 对对对对。那如果你，然后可是呢，我们的这个我们以我们东方人来讲，特别是我们中方人来讲的话，我们反而是不是脑颈动脉狭窄比较多，我们反而是脑内颅内的动脉狭窄很多。 哦， 这跟西方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流行病学方面的一个表现。 你的意思是说，颈动脉超音波无恙的话，并不一定代表脑血管无恙， 脑血管就有无恙， 尤其是在东方人，对对，是不 是, 是, 是 对，所以我们很多我们常说，哎，怎么脑颈动脉很干净，或者它只是很轻微的狭窄，其实它脑子里面有某一个动脉就已经非常非常狭窄，高度的狭窄的。我们临床上可以碰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们通常会在家做一个叫做穿颅超音波，那就是 穿颅超音波， 对对，就是 您说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吗？ 没有，这个如果说是有这个症状，就比如说我们刚讲的有些征兆的时候，对对对，我们一定要会再做家做一个穿颅超音波。那如果是健康检查，因为健康检查的话，我们通常讲说既然花钱了嘛，就花了有价值一点，那倒不如就做一个这个就脑部的核磁共振血管摄影。 哎，是要做核磁共振还是做电脑断层？ 哎，电脑断层没有 哪一个才能看到脑血管？ 哎，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因为这个电脑断层它有放射性，所以电脑断层在做脑部血管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受到欢迎，因为它有放射性，而且它看的那个清晰度没有核磁共振好。所以脑部的血管我们通常一般都直接建议做脑部的核磁共振血管摄影。那一方面可以看到脑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曾经中过风的迹象。有很多人他说从来没有中过风啊，为什么电脑断层做出来说啊你哪个地方有个中风，哪个地方有个中风点，那我们称它叫做 silent stroke，就是没有就会成急进型的这种完全没有症状的脑中风，那再加上他可能有些血管的狭窄，这是我们东方人比较 比西方人更常见的。嗯、不过因为在健保的给付里面，他并没有， 他是自费的， 对对，他就没有办法再那么宽松的让我们去安排，除非说你真的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脑中风的这个现象或是预警、嗯嗯、那我们知道说、哦、这个应该是血管中风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申请。 了解。好，刚刚医生所讲的这一段话呢，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一定要做好有关于脑中风方面的预防、嗯、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预防三高、嗯、高血压、糖尿病跟高血脂，这三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一定都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跟脑血管的、嗯，预防三高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嗯、那在接下来呢，虽然比较不适合东方人，但还是可以做、嗯、因为它比较容易、嗯、而且健检当中几乎都会有这个项目的，就是颈动脉超音波、嗯、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建议参考的项目啦，哈，颈动脉超音波。然后呢，如果再行有余力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嗯、或者是说比如说你的家族里面有中风的， 是的，有很多的成员，对，有这样病史，有家族史的， 有家族史的话，那或许你就可以考虑说，哎，比较在年纪适合的时候，然后你不要说二三十岁去做贼、嗯、年纪比较适合的时候，然后又行有余力的时候去做一个核磁共振， 对，核磁共振， 看清楚脑血管当中的状况、嗯、这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不过当然呢，刚刚医生所讲的那些危险因子呢，你最好可以尽量的避免掉，比如说他除了三高之外还有抽烟啊、喝酒啦、 不运动啦、 不运动不运动，你看被我摆在最后一个差点忘记了，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还有多喝水，不要让自己的血液太过粘稠、嗯、好，我们就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被医师讲到我一直猛喝水邀请到的是正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到有关于预防脑中风、啊、一些重要的部分。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有关于任何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头痛、头晕，或者是失智症，其实也是神经内科的范围吗？还有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嗯、还有像是中风哦，这应该是神经内科最大的范围，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83693398 83693398，欢迎打电话进来请教尹居浩医师。我们在一边接电话的时候呢，一边我要赶快先来请教一下尹居浩医师哦、嗯、我这边是想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嗯、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曾经发生过中风的、嗯嗯、但是后来呢很幸运的在复健，然后生活呢也都可以继续的过得很好，但是有一个阴影可能会一直存在，就是要如何预防再次中风。 对，那在这个已经曾经有过中风之后，他其实他会再罹患中风是比他曾没有中风的这个民众大概是两倍以上的一个发作率， 蛮高的、 哦、对，蛮高的、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曾经中过风的就一定要更要针对他是否有三高来做一些调控、嗯哦、那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抽烟喝酒之外，当然少油少盐嘛、嗯哦、饮食上面尽量避免吃太油腻的东西，跟太这个就是这个太咸的东西，然后而且要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这个时候会比较容易避免中风。那我们刚刚讲还是要适度的运动，当然这个运动要根据他的体能、嗯、哦。那我们最好我们是建议说做 中风过的病人也是要运动， 也要运动，对，不是都就不运动、嗯、有些人说哎，我运动我有手脚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就不运动，其实不对，他应该还是运动。那运动里面我们就建议说你可以是慢走、哦嗯、就走快一点了、哦、那快走慢跑，然后快走慢跑、嗯、游泳，如果说是现在有些社区都有温水游泳池、嗯、那游泳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嗯哦、那当然到公园跟大家跳跳岩机舞啊，打打太极拳啊，那种也是一种有氧运动、嗯、那骑脚踏车好不好？骑脚踏车其实并不是，因为它会容易比较伤膝盖、哦嗯、然后所以骑脚踏车我们其实尤其是如果肢体不平衡的人，我们都比较有危险性，我们不太会建议去做骑脚踏车的动作、嗯、 所以反而是一些比较静态一点的运动， 对 不 对？那这些叫做有氧运动、嗯、那一些重量的运动，比如说举重啊、肌肉锻炼啊， 可以吗？ 这一种 就没有比较好的一个预防血管硬化的效果。当然这两你平常做的有氧运动再加上一点肌肉的锻炼，那身体更健康，这是有加成效果。可是单独你只是做这个举重啊、拉单杠啊这种，这个其实效果就单独这样的效果就并不好。 好，所以在四中风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运动依旧是不可少，量力而为，但是不能够完全都不做，想说为什么都不做都不动应该就不会有事了吧。 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定期健康检查， 要做什么项目？ 定期健康检查，比如说你已经曾经中过风，我们觉得说你大概每年就必须要做一个抽血的检查，那甚至抽血的检查。那如果说，已经中过风的病人，如果没有中过风病人，大概40到65岁，我们3年有一次健保的那个免费的成人健诊嘛，65岁以上每年一次。那这个看每个病患那的一个实际的需求，至少1年一次。那针对如果说你是有血管高度狭窄的这种病友的话，甚至半年到1年你就必须要做一次的我们颈动脉超音波或者穿堵超音波。如果说更有异样，我们当然就会在门诊上直接安排这个核磁共振，来看看他是不是这个血管需要怎么样的特别的处理了。 了解哈。我们现在接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现在接曹先生。曹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思维哈。 你好。 医师我是有一个情形哈。我办差不多接近1年半之中，我深口皮了6次。 好， 是都是打下去就马上叫人拍一拍就醒来了。那种情形就是说是什么一个问题啊？而且我现在查出来是说我的右边的颈动脉啊，就刚跟你讲的一样。这个医生讲，就说做超音波的时候发现是。我右边的颈动脉哈，是等于说比左边的这个the floor 少1/3。 少1/3啊。 另外还有这个coronary artery 这冠心的时候，也就到个30%，又不达到这个做支架的个情形。 对， 那我这就是应该怎么去处理？ 好，谢谢，我让医生回答。 曹先生哈，你看。一年半里面6次的一个昏厥了哈，就是昏倒。那这样的昏倒很迅速就恢复了神智了哈。那通常这一种的有几个可能的现象。那因为本身陶先生有一些颈动脉的一些硬化，它虽然没有到高度的狭窄，然后有硬化了，那冠状动脉也有硬化了哈，那都不是很严重。不过这个给我们一个就是临床上面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就是阵发性的心律不整。阵发性的心律不整在它在我们特别是一些心房的快速的一个震颤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影响我们的心输出率，这时候血液打不到脑部去，很快就昏迷了啊。昏迷可是它很快又跳回正常，所以人又醒了，这是一种必须要厘清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姿势性低血压。就是说姿势性低血压它并不是每天都存在，它可能在某些的场景里面，特别说情境里面，比如说早上起床，我们刚讲早上起床没有喝水，那血压那个时候反而血压太低了，可能药物或者本身的血压太低，加上没喝水，所以它一下子从平躺的姿势变成站立的姿势，那血压就一直往下掉，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关系就会往下掉，这时候掉到一个程度，血压太低了就昏倒了，那昏倒一躺平。血又慢慢又流到脑部去，所以你又马上就醒过来了。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去厘清的部分。所以我建议就是说，曹先生必须要从这几个方向里面再去寻找，那可以找我们心脏科或者神经内科的医生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OK， 好，这是回复曹先生的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欢迎有关于任何中风、头痛、头晕、晕眩，或者是巴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等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尹居浩医师。一边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呢，一边也想要再次的请教一下医师。医师，我们刚刚讲到了有关于这个脑中风啊，的一些这个危险的因子嘛。那有一些的人呢，蛮好奇，就是说那遗传的因素占有多少呢？ 对，遗传因素其实是在脑中风里面占的非常少的一部分 哈。你说， 所以是个人作业个人担就 对 了。 对对 对，大部分不要怪自己的爸爸妈妈。 是是是，大部分还是这个我们的后天 的 对生活形态。可是确实有一些家族型的哈、嗯，那家族型如果你的家族里面你很多的长辈几乎都是脑中风、 嗯、 或者是心脏血管疾病，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你可能是家族性的血管硬化的一个疾病。 嗯， 那另外一个是专门就是在很年轻，是在四五十岁五十几岁就发病，然后呢 这样算年轻的。 对对，那是基因型的、那是一种显性的基因型的一种的一个中风。那它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大脑白质里面一直不断的小中风小中风小中风，到有一天积少成多之后，那人就变成一开始会觉得痴呆，行动不方便、然后再来接下来就瘫掉了。 是， 那这个很年轻就倒卧在床上，这是非常少的、 嗯、 那通常我们会从这个脑中风的一个影像的一个发现，再加上他的一个病史或者他家族的家族史来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基因的检测。 我们脑袋里面的血管是不是非常丰富非常的多？ 对，就你可以想象就像植物的树根一样 密密麻麻的， 对对，有大树根小树根，有微小的细小的气根， 应该比心脏的血管多很 多、 哦、 多很 多。 对对对， OK， 所以发生风险的机会相对的也比较多， 而且它比心脏血管脆弱太多了、 真的吗？ 对，脆弱太多。像心脏血管，我们比喻就是说，心脏血管硬得像石头一样，那脑血管脆得跟豆腐一样 啊、真的。 对，所以它脆弱的程度比心脏血管多太多，所以它在做一些手术的时候，它风险就变得很高。 OK， 好，我们来接黄小姐。黄小姐你好，黄小姐， 喂，是我吗？ 啊、对，要麻烦您大声一点哦。 医师，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我那个就是在大概是夏天的时候，我的血压大概高低在80几到120左右。 嗯嗯嗯。 然后到了冬天，就是或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血压有时候会飙，会到100到100，低就100，然后高会到150，150、160。那这样我是。需不需要去就是吃高血压的药？ 对 ，OK， 好，谢谢。 确实很多刚开始高血压初期的，初期的一些病友，他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夏天的时候很正常，到冬天的时候血压就开始高了。那我们现在目前还是以最普遍的，还是以就是你的如果没有其他的特别的危险因子的话，那一般人就是收缩压。不超过140，舒张压不超过90，做一个指标。你如果收缩压超过140，舒张压超过90，那我们就称你为有高血压。特别黄小姐在冬天的时候都收缩压都到150左右，那舒张压都到100。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应该就达到高血压的定义了。那只是可能是初期。那我们建议说，像黄小姐这样的话，冬天可以还是要药物的治疗，然后还是要找医生做药的治疗。那等到夏天你比较好一点的时候，甚至可以暂时先停止或是减量，减量。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再加量， 但是不能够什么都不做就 对 了。 对 对 对，而且 还是有风险。 是的，其实有很多的病人都这样子，像最近几天寒流，我们门诊里面去量血压，几乎每一个人都比他原来高。就比较高，那真的是很多冬天比夏天高的，在临床上面是非常的普遍常见的。 OK， 好，那还是要以冬天作为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是容易好发中风的危险季节啊。我们来接陈太太，你好，陈太太。 是喂，医生 好。 你好， 我是那个69岁，我去做那个根管治疗后，我人整个不舒服。 怎么样不舒服？ 就是嘴巴会稍微动一下啊，那个。心脏跳得很快，全身就软软的，这样没有不起劲就对了，做什么事都不起劲。我看了加医科精神神经外科，他说我不能不是看他那一科的，那我到底怎样？结果我看神经有一个神经内科的样子，他给我吃那个药，吃一吃心脏就跳得比较。就没有那么不舒服了。那到底我要检查什么？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本来人好好的，现在就好像有点不起劲这样啊。有时候会心脏跳很快，有时候会那个左脚是软软的这样。他说我没有中风啊，我血压不高啊，我为什么会这样？ 陈小姐，您的那个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做过根管治疗，其实我觉得。 根管治疗很临床上面比较少去它的那个副作用哈、嗯，我们讲它副作用比较多，常是引起的是三叉神经方面的问题，嗯、因为它离三叉神经很近。 哦，那个会很痛哦， 或者是 痛到、 就甚至是面神经麻痹， 然后 这类。那造成陈小姐这样的形容里面，这个心跳快，全身无力。我个人是不认为这个跟根管治疗有会直接的关系哈、哦。那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是应该要在检查，就一个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第一个，那不太像是脑中风的情形。那导致会不会是一个，就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常常会心跳跳得很快， 嗯， 那常常、哦、这个心脏很奇怪，到了门诊。医生前面他心脏就很乖他就很正常回到家就开始乱跳 对 所以可能哦要我们刚刚讲说是要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监测比如说24小时的心电图的检查、来排除掉你有没有阵发性的心律不整 嗯好这个应该需要到心脏内科去看可不可以 是是 有没有符合条件做24小时心电图 是 来了解一下你心脏的状况哈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医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脑中风的预防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哦、不管是有关于脑中风或者是有关于像是阿兹海默症啊巴金森氏症啊或者是坐骨神经痛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尹居浩医师8369-3398 8369-3398我们现在接张小姐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请说 我现在60岁 是 那我本身有一种疾病叫做红斑性狼疮那我26岁的时候因为那个脑血管栓塞失明看不见那我91年左右的时候又发生第二次那就是我本来是弱视然后第二次就是变成全盲那我差不多7-8年前我在家厕所跌倒向后仰倒然后我脑震荡我有去门诊住一个礼拜 是 那我现在偶尔哈我就听我本来不知道因为听刚听前面听众讲我偶尔有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就像打嗝还是什么就脑一阵气然后就头一阵昏眩 是 这样然后几秒钟 是 就没事了 嗯嗯 对那我不知道是这样的有点我觉得我本来想说是不是 好 血压我也血压高也是150-160左右 OK 好那我让医生回答你 然后我想要我的女儿正好要找我做全身健康检查我都是认为说不必要吧可是听起来我就觉得蛮恐怖可不可以给建议做一下是不是什么脑的检查 张小姐我跟你讲我们红斑性狼疮的病友他其实他中风的比例跟比一般人是高5倍 为什么他不是一个过敏免疫风湿疾病吗 对他是过敏免疫可是他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所以他其实是血管硬化是红斑性狼疮的其中的一个 症状 对对对、 哦、 那加上它有凝血方面的问题总量上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凝血方面问题、 嗯、 所以这个疾病它本身容易产生脑血管疾病的比率就很高、嗯、而且甚至我们刚刚讲很年轻就中风的也有、 嗯 哦、这样所以脑血管的疾病一定是比正常人来的普遍、 嗯哦、 那像刚张小姐讲说她突然会有一阵晕眩、哦、然后觉得有一股气往脑子冲然后一阵子晕眩其实我都有点怀疑说她在后脑的一些血液循环方面是不是已经产生了问题了、 嗯、 所以她如果说是这一方面可以到神经内科做一个最终的检查当然如果正好要做这个健诊而且又有预算的话那倒不如就那个核磁共振、 哦嗯、 那来做一下一方面可以看到你之前的两次的一个好像有一次中风一次是跌倒然后产生的一个然后的一个全盲的情形会不会是脑部引起的、 嗯、 第二个顺便就可以看看你的脑内的血管的一个循环的情形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的一个建议这样子 嗯好这是给张小姐的建议我们来金阳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哇，收音机要先整个关掉哦。好，谢谢。 好的，好的。 哇，收音机，拍谁了哈？ 你是谁？ 你好。 哎， 我是前年2015年的11月从椅子上掉下来， 嗯， 摔下来以后后脑勺去碰啊， 两年都很平安，这一年就开始作怪了。 嗯嗯， 那个脑那个四肢都无力，然后连棉被都拉不上来。 嗯嗯， 而且就爬不上来， 是 肌骨受伤了还怎么样？ 四肢无力哈， 无力 是。杨佳姐，一般我们如果脑中风，我们刚刚讲特别讲说都是突发性的单侧的肢体无力，那除非是运气很不好，就是今天这一次是左侧肢体，然后下一次又是右侧肢体，要分成好几次的情况才会有四肢无力。那像杨小姐所描述的，两年前曾经头部外伤，后脑着地，那之后慢慢的四肢无力，我们常发现这样的个案，它其实不是脑子受伤，它只是颈椎受伤了。那颈椎受伤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个颈椎的滑脱，或者是一些颈椎的椎间软骨的突出，然后接下来就会跟随着时间，它越来越厉害，它对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脊髓压迫更厉害，这时候产生四肢无力，反而是要往这个方面去查。 所以如果要检查这个颈椎是否有椎间盘滑脱等等的情形，这是要做什么 X 光吗？ 第一个我们应该要赶快去看神经内科或外科 都可以 、然后我们应该是，如果说是觉得他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已经四肢无力了，然后脑部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颈椎的核磁共振扫描，因为用 X 光顶多只能看到骨头有没有问题，那脊髓被压迫的情形其实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都已经四肢无力一阵子的话，要赶快去， 要赶快，要把握时间哦， 有黄金时间，要赶快去医院做检查哦。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都是 OK 的哈。好，我们来接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我吃那个普，那个康宁血剂哦，说普什么灵，普什么灵哦。啊，这个食拢会流嘴机会呢，吼。啊，这个流嘴机会吼，我暗时啊食一摆一粒，啊早时啊食一粒吼。啊，这流血吼，拢逐工拢有流啦，不食了三年前甲三年后拢同款安尼流，啊，安尼流吼。我甲医生讲啊，无咱来换一个药啊，伊讲这上好诶，这补什么灵什么啊，不降做诶啦，这一粒55块咧啦，你都食了三年都顺。那会要老一关，那要紧啊！这老会不要紧无啦？ 我让医生回答你哦。 会吃到这样子的。杨先生，因为观听众还是我还是有国语的回答哈、那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吃的是一个，可能是保酸通，我不晓得是不是保酸通哈、这一颗50几块钱，我想大概以价位来目前来讲是这种。那另外一个是新型口服抗凝血剂哈、那口服抗凝血剂，那不管是保酸通这种抗血栓的，或者是新型口服抗凝血剂，通常因为它是对血小板抑制血小板的功能，所以对你的这个高度血管高度狭窄的地方，会让我们的这个血小板不容易聚集在里面。那像这个就可以预防到中风。可是相对的，因为血小板的功能被抑制了，或是你的凝血机转被抑制了，你就比较容易有出血的倾向。那以杨先生来讲，他说常常会有牙龈出血的症状。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利害相权呐、因为你如果是你的血管已经非常狭窄的很厉害，那又不能手术啊、那这个情况又不能做导管把它疏通，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用药物来治疗，那你就可能要担一点点很轻微的这个小出血的 风险，就是牙齿会流血， 对流血。那可是你在吃这个药的时候，因为你会流血，牙齿会出血，所以你在饮食上面要特别注意哈、包括说。比如说 饮食、 饮食，对，就是说包括说人家讲说啊，黑木耳很好，那就拼命吃黑木耳，因为黑木耳本身会有一些也是血小板抑制的情况、所以你加起来你就可能流血情况更多。那或者是说人家讲啊，银杏很好啊，又是吃市面上很多的银杏的健康食品、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出血的倾向，这个要特别小心。 好，最后一位是吴小姐，吴小姐你好。 医师你好哈， 是 我爸爸，他一个月前刚好也小中风，那我爸爸很努力，他复健得很好，可是呢，他最近有个困扰，就是说，因为他晚上都睡不好，他会怀疑说这会不会是小中风的后遗症之外，那我想请问医生说，这是后遗症吗？那他吃了安眠药，他也是大概11点睡到4、5点就醒来，这样的睡眠对他够吗？ 他几岁了呢？ 70岁， 确实， 那如果这样的睡眠不够的话，会不会再 再次引起他的小中风这样。 好，谢谢你。 好，那个吴小姐，您父亲哈、哦，就是说70岁了，那中风会引起失眠，其实是有我们也常常见到。 哦， 就中风之后，他就睡眠就日夜颠倒了哈、哦，也会有这样子。第二个特别要小心的，其实是被我们忽略掉，中风之后有忧郁症。 嗯， 哦，我们大概10%到20%的中风的病人，中风后会有忧郁症，忧郁症本身也会有失眠的状况， 嗯， 所以特别要可能要带你父亲去看一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来调整。 嗯， 那睡4-5个小时左右。其实是病，再加上如果白天能够在一家休息的话，并不会说造成这个睡眠不足的情况而导致身体的健康状况有分别。好的， 嗯 哦，我是建议说一定要去看看，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些忧郁方面的问题。 好，这是回答。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的感谢正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回答听众朋友这么多有关于中风方面的问题。天气冷，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保暖哦。我们也非常的谢谢尹居浩医师，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